见何峰不答，薛丁青轻笑一声，自在地躺了下去，看着天空无言片刻，又问： 啊，叫什么名字？ 季彤。 季彤，不如婉芝好听。哎，还是那个臭脾气吗？ 温柔很多。 那看来我得去见识见识，从前总是冷着一张脸，我就从来没有见他笑过，冰块似的。 那你跟我走吧。 喂，你就这么告诉我，不怕我跟你抢人啊？ 从前你抢不走，现在也是。 哼，当初要是我父亲早几天去提亲，哪还能轮得上你？哎呀，就差那么几天。你说这要是早点去，他就不会去山东，更不会遇到你，也不会有后来的那些糟心事儿，跟我出国去该有多好。 是我害了他。 哟，何大人这是悔悟了？ 跟我回十一殿。 哎呀，你呀，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讨人嫌，老朋友一场你就非拿我不可。 我是怕你误入歧途。 那你也得先抓到了我再说。 你走吧，就跟他们说等小爷我在人间再浪几天，自然会去报道的。 何峰是在季彤睡着的时候回来的，季彤捂着厚厚的被子热得一头汗，他将窗吹开让凉风进来，怕他冻着，不一会儿又关上。木窗有些旧，嘎吱一声倒把他给吵醒了。季彤看到他的那一瞬陡然坐直，手里还抱着被子，激动的失声： 你回来了。 什 么时候回来的？ 刚刚。 还顺利吗？这一趟去了这么久，挺难抓的吧？ 是不太好对付。最近可有碰上什么？ 有个鬼总是忽然出现，却不露真面目，跟了我好几天又没什么动作，感觉就是想吓吓我。 我去教训他。 你回来了他就不敢来了。 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？ 没有，就是最近老没什么劲儿，总想睡觉。 我走前给你的任务做完了吗？有没有考试？ 上周五还没有出成绩。哎，刚回来就说这个，不能好好聊天吗？ 你想聊什么？ 何峰向他靠近，快要贴到他的脸边。季彤有些害羞，缩进被窝里，拉住被子盖住半张脸，两根手指在被子底下绕来绕去。 能聊聊这些日子的见闻啊，比如抓了什么鬼，他们犯了什么事儿，还有那边的风景，或者其他什么都可以聊的。 不热吗？ 不热，去了这么长时间很累吧？ 不累。 有没有受伤？ 有啊。 啊，伤哪儿了？ 胳膊、肚子、腿，好疼啊，哪里都疼。 那怎么办？你们阴间有鬼医之类的吗？还是会自行康复？ 你哄哄我就不疼了。 你逗我玩儿。你今天好奇怪，都不像你了。 怎么不像？ 你以前才不会说这种话。感觉回到年少时候了。 那你喜欢少年的我还是现在的我？ 现在的你。 为什么？ 那个是记忆里的，看不到摸不到，你是真实存在的。 可我是鬼魂呢，我与你而言其实是不存在的。 没关系啊，我能看到你 和你这样聊天就很开心了。 季彤对自己这忽然的表白有些迟钝的害臊，好在被子挡住了她红红的脸蛋儿，她赶紧转移话题。 你都装了什么样的恶鬼？ 好多，也不全是穷凶极恶的。有一个饿死鬼，临走前路过别人的坟墓，伸长脑袋还想要再嗅一口吃的。还有一个长舌鬼，舌头甩起来像水管一样。还有个痴情鬼，见到黑色长发的女人就缠着叫老婆。 那怎么能叫痴情鬼，应该叫色鬼，痴情鬼是你这种。怎么不说话了？ 不知道说什么了。 我是不是很无趣？记忆里你和阿芝有很多话说，每天都很欢乐。 你在吃自己的醋吗？ 我才没有。 不是你无趣，是我变得无趣了。 嗯，你老了。 对，我老了。 能把眼罩摘下来让我看一眼吗？我想看看你完整的脸。 何峰没有拒绝，爽快地解下眼罩。